988製作。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六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威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老婆，回到家了，我扶你入房休息。 在医院还休息不够吗？我想在厅里坐下。 妈咪，我陪你啊，我是斟水给你喝，你说过人病了要喝多点水的。 晴晴乖，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要开开心心，好不好？ 嗯，对不住啊老公，我搞出这么大件事令你担心。 我也有不对的。 妈咪，喝水啊。 唔该，青青。 妈咪，我嗰日嘅数学测验攞到90分啊！ 哇，咁叻啊！等妈咪谂下点样奖励你先。 等你好啲先，我哋一齐去科幻游乐场玩，好唔好？ 哇，好啊！多谢爹哋。 妈咪好快冇事嘅，好快就可以去玩噶啦。 妈咪，等你嘅病完全好翻先，正讲啦。 青青真系生性啊！ 爹哋妈咪，我听日有华语测验啊，我翻房温书先。 要用心温书，唔好成日玩电话、啊。 知啦，妈。 睇到个女越嚟越生性，我都好开心。 都系你教导有方啫。 你唔系话我净系识得整嘢食，唔识得教女嘅咩？ 我当时乱噏啫嘛，你唔好摆心啦。 讲笑咋，我都知道你冇心嘅。你。最近的工作压力还有没有那么大啊？ 不会的啦，你不用担心。 老公啊，如果你觉得压力过大的，你记住要跟我说，等我想办法帮你纾解一下。如果真的觉得辛苦的，就转份工咯，最重要不要捱坏身子。 我知道的啦，你都是啊。有什么就开心见成跟我说，不要屈埋屈埋，搞到自己情绪忧郁了。 以后呢，我什么都跟你说啊，你不要嫌我烦就得了。 一定不会。老婆，我出一阵，你看看电视啊。 吓，你又去哪啊？今天礼拜日有上班吗？ 我出去买些东西给你吃，这几天你都不要煮 了。哦。 休息一下吧，我快回。 没事的，没事的，他只是买东西吃而已，不要乱想东西，他很快回来的。 咩事啊？ 我老公佢冇复我短信，我打俾佢又冇接，我唔知佢搞咩啊！ 佢唔系翻工咩？ 翻工都可以复短信同接电话噶嘛？佢唔知系咪做紧啲对唔住我嘅嘢啊？ 你冷静啲先，可能佢忙紧或者开紧会咧，你唔好咁敏感啦。 我唔系敏感啊，我直告同我讲， 佢又去咗滚啊！ 阿妮啊，你唔可以咁噶，放松啲吓。如果你下下都谂到佢去滚，你会好辛苦噶。 我好惊啊！我系老公，佢打嚟啊！喂，老公啊，你头先冇接我电话嘅？哦，你开紧会啊？冇嘢冇嘢，我想同你讲，今晚翻屋企食饭啫。哦，你早啲翻，拜拜。 嗱，系咪咧？我都话冇事噶啦。 我都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咁噶，我系咪好冇用啊？ 我觉得你可能患咗焦虑症，你需要睇医生啊。 我唔想睇医生啊！我入医院瞓咗几日，好惊医院嗰阵除啊！ 唔系要你去医院，系要你去睇心理医生啫。 睇啊唔睇啊！如果再去睇医生，我老公又会觉得我有问题噶啦。等阵佢又嬲咗我，唔要我，又走去滚，咁点啊？ 你再咁落去，我都帮唔到你噶。 我得嘅，我可以控制自己情绪嘅。凡事唔好谂咁多咪得咯，嗬？ 嗯，你得嘅。嗱，我以后多啲同你行山，可能可以帮到你舒缓心情。 嗯，一于咁话， 嗯， 行山好啊，你多啲陪我行山，我就唔会咁紧张噶啦，好。 嗯。 差少少就中红心啦， 唉，唔中就唔中，争几多都冇用。 做咩啊你？心情仲系咁差？ 不嬲都系咁噶啦。 仲烦紧 Connie 嘅事啊？佢都催完翻屋企啦，冇乜事噶啦。 你以为啦？佢嘅心理病啊，冇咁简单噶，迟早会再爆发。 系？咁我哋要点帮佢？ 我都唔知道啊。我睇到佢而家咁嘅情况，就好似睇到之前嘅自己咁。 你最终都行翻出嚟啦，我相信 Connie 都一样得噶。 多谢你啊！如果冇你，我都唔知几时可以重生。 我都冇做过啲乜嘢，系你自己坚强啫。 唔系啊，一直有你支持我、鼓励我，我嘅心真系定好多。 咁我可唔可以一直都守护喺你身边？ 我唔得噶，我哋冇可能噶。 点解啫？我都知道你对我有感觉噶，俾机会我照顾你啊！ 琴姨唔会中意我哋喺埋一齐噶。 妈妈都系惊啲无为人讲闲话啫，我会慢慢劝佢接受你噶。 唔得噶。我克夫的，你跟我一起，我会害到你的。 你不要信埋啲无谓嘢啦，只要相信我哋两个的感觉咪得咯。 唔得，我觉得我哋比较适合做朋友。 思婷啊，我真系 唔好再讲啦。如果你仲想跟我做朋友嘅，就唔好再提呢啲嘢。 988制作公寓的秘密。 Connie 啊， 嗯， 好开心你会同我行山啊！ 多啲出嚟行下，冇咁多嘢谂。 系噶，你睇你啲气息好咗几多？诶，系咧，你有冇叫埋琴姨佢哋两母子啊？ 哦，琴姨好似话个仔做清洁嗰阵跌亲，佢哋冇嚟噶啦。 俊贤佢跌亲，咁琴姨有冇话严唔严重啊？ 佢冇讲啊。 哦， 我唔陪你行山啦，我去睇一睇俊贤啊。 吓？ 跌亲啊！你有冇伤到边度啊？ 整亲只脚啫，冇事啊。 你有冇睇医生啊？ 唔使啦，查咗药又冇事噶啦。 吓、啊？哎呀，得唔得噶？或者我叫林医生嚟帮你睇下？ 唔使啦，佢唔喺屋企。 哎呀，你做咩咁唔小心噶？ 我企上张凳抹风扇，点知张凳唔稳，咪成个人跌咗落嚟咯。好彩唔系好高啫。 咁你企凳嘅时候 check 清楚啊嘛。 我下次会小心啲噶啦。你都好关心我嗬。 我咩啫？咁朋友之间关心一下好正常啫嘛。 你呢种关心唔只系朋友咁简单喎。思婷。你是在乎我的，是不是？ 我，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知道你跌亲，个心就很不安乐。 因为你喜欢我，才会这样。不要再逃避了，好不好？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 你和我一起，会有很多闲言闲语的。 我唔理啊，我只系知道我好中意你，其他嘅嘢我唔想理。 如果琴姨反对，你都唔理？ 唔理，只要我哋幸福，我相信佢唔会反对。 嗯， 为咗我心爱嘅人，我一定要勇敢啲。 我突然间觉得你好 man 啊！ 咁以后就有个 man 嘅我嚟保护你、照顾你。 嗯， 睇嚟无论点，我都阻止唔到你哋一齐噶啦。 妈妈， 契妈， 我唯有接受咯。嗱，而家你叫我契妈，咁以后。就叫我阿妈噶啦， 吓！ 多谢妈妈成全。 以后你哋两个就要好好地，人哋讲咩都唔需要你。如果佢哋越讲越过分嘅咧，我就会闹衰佢哋。 妈妈万岁！ 迟翻嘅， 嗯，有几份文件要赶，咪迟咗咯。 我开饭俾你食， 唔使啦，我食咗。 你同边个食啊？ 同事咯。 男定女啊？ 你做咩啫？我哋同事有男有女噶。 冇，我问下啫。咁我煲汤俾你饮啦，我煲咗你最中意嘅老黄瓜汤嘅。 唔要啦，我仲好饱，我去冲凉先啊。 喂，饭又唔食。汤又唔饮，佢搞咩？ 妈咪，呢个字点读啊？ 佢系咪又同出边啲女人食饭？佢系咪又去滚啊？ 你讲乜嘢啊？ 点解佢同我讲？点解咁嘅？ 系咪呢个字点读啊？妈咪， 你唔错啊！蠢到死，识人问问问，识你自己抄字典啦！好烦啊！你收声啊！你唔好喊啊！再喊我打你噶！唔收声咁啊！ 伯制作，公寓的秘密。 你做咩无端端打个女啊？ 佢一直喊咪打佢咯。 你系咪攞佢嚟出气？你到底想点？ 我想点？我问你想点就真啊！我煮咗咁多餸，我又煲咗你中意饮嘅汤，你竟然话唔食？你系咪喺出边同第二啲女人撑台脚啊？ 你又嚟啦，又讲呢啲嘢，你要几时先肯信我啊？ 要我信你，你就要做好自己，唔好成日咁迟翻屋企。 我而家喺出边做工，唔系玩啊！你一日几十个 call， 翻嚟迟啲，你又问长问短，你知唔知我有几大压力啊？我就嚟俾你逼到黐线啊！ 如果唔系你做错嘢，我使咁嚟 check 你？全部都系你造成噶。 好，全部都系我嘅错。你而家要我点啊？要我唔出去做工，日日喺屋企陪你，嚟自甘愿？ 系啊。除非你肯24小时陪住我，你去边度都带住我去，我就会信你。如果唔系，我就一直嘈你。 你癫嘅，你真系癫嘅，我唔知点样同你沟通。 你敢行出去，我就报警。 好，你报啊！你报警，警察就会捉你嘅癫婆去精神病院。 我冇癫啊！我冇癫啊！做咩话我癫啊？ 最近好似好搭水，日日换新衫，仲攞埋呢啲咁贵嘅包包添。 系噶，着新衫攞靓包包啊，会俾到自己一种好 fresh 嘅感觉，做嘢都开心啲嘅。 哇，重拾招来啊！最近系咪钓到个金龟啊？ 唔话你知啊！ 哎哟，大家咁 friend， 使唔使咁神秘哟、 啊？我怕你抢走我噶。 有冇？我都冇你咁有魅力，想抢都抢唔到啦。 啊，咁又系，你呀、啊，争我少少。 嗯，衰噶。咁你几时带出嚟俾我睇下啫？ 时机未成熟啊，迟啲先啦。 衰婆，唉，你而家咁有魅，应该都唔使到做啦。 乜唔做啊？帮人整头发是我兴趣来的。 哇哇哇，现在是为兴趣做工的话了，巴闭了呗。 这里工作环境这么好，我又有你这个这么好的同事，怎舍得走呢？ 话明是好同事，你啊真是要大牵下我了。介绍些有钱佬来给我认识一下，光头大肚腩我都无所谓的。 你啊，接受现实，俾心机做嘢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喂，你父母最近点啊？ 佢哋好多啦。我阿妈嘅心脏手术好成功，我阿爸嘅物理治疗都做得几顺利。我上个礼拜就去探佢哋啫嘛。 咁就好啦，都系全靠你有钱咋，治医到佢哋。所以话咧，钱真系好重要。 系，不过有时搵钱都要攞命嚟搏噶。 吓，你讲咩啊？ 哦，冇嘢，做嘢啦。 哦。 青青，你妈咪做咩啊？ 锁自己在房间里，我好怕啊。不用怕， 不用怕，等我跟你妈咪谈下。 嗯。 Connie， 我是思婷啊，你做什么锁自己在房间里啊？开门啊。 我不开啊，你走啦，不要理我啊。 发生什么事啊？我可以帮到你的，你开门先啦。 你帮不到我的。 我一定帮到你的，你快点开门啦。啊， 思婷。 Connie， 你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 你失禁啊？ 我唔知点解会咁噶，我呢次死啦，我死啦！ 冇事嘅，冇事嘅，你可能心情紧张啫。嗱，我陪你去睇医生啦吓。 好惊啊！你话我系咪真系癫咗？ 冇啊，你冇癫，你系有病咋？有病咪去医咯，医翻好就冇事噶啦。 我呢啲病医唔好噶，我冇得救噶啦。 一定有得救噶，你自己唔可以放弃。有得救的，嗯。 许生， 咩事啊？系咪 Connie 又有事啊？ 上天台倾下。 嗯。 医生话佢可能心情太紧张，俾咗啲镇定剂佢食，一个礼拜之后再睇下有冇改善。 佢究竟紧张啲咩啫？我对佢真系冇晒负啊！ 之前系你令到佢咁噶，你而家讲埋啲咁嘅嘢， 我真系好攰啦！佢出院之后，我咩都就晒佢，佢仲想我点啊？我要搵食，唔可以一直陪住佢。你体谅下我好唔好啊 ？Connie 嘅病情系唔轻噶，喺呢个非常时期，我建议你暂时申请喺屋企做工，咁你就可以一直陪住佢。 黐线，你以为我系老细啊？我有好多嘢喺 office 做噶，如果一直唔翻工，咪停炒。 咁你转工咯，搵一份可以喺屋企做嘅工作。 点解我要咁做啊 ？Connie 而家系病人啊，佢好需要你噶，你点解唔可以为佢牺牲呢？除非你唔爱佢。 我爱佢又点啊？我已经为咗佢受咗好多精神嘅折磨，我好辛苦啊！ 你系佢老公，你一定要承担呢个责任，唔可以逃避。 你唔明我，你梗系唔知种感受啦。如果我一直陪住佢，我迟早都会癫啊！ Mandy 小姐，你嚟报案话唐嘉玲小姐即系 Rebecca 佢失咗踪。 系啊，佢两日冇嚟 salon 翻工，打电话俾佢又冇人接，上到佢屋企都揾唔到佢，我担心佢出咗事。 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许敬文、黄伟毅饰演 ，Connie 张晓彤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陈俊贤、杨万里饰演，青青、关淑云饰演 ，Rebecca 李丽晶饰演 ，Mandy 黄君贤饰演，谭依、沈桂常饰演，刘文辉、曾凡永饰演。